欢迎夏天，你弹着吉他，我靠着你的肩。你说要我和你一起唱，爱情有点甜。你的话语和你的微笑，拨动着我心弦。就像这样牵着你的手，走过每年夏天，甜蜜的撒娇，幸福的味道。你吻我的那一刻，触动我的心跳。半夏时机是我们爱的出发点，遇见你的那天，微风拂过我心间。我们的爱不会像冰淇淋融化的瞬间，拥抱你的时候，就让时间定格到永远。那年夏天，你弹着吉他，我靠着你的肩。你说要我和你一起唱，爱情有点甜。你的话语和你的微笑，拨动着我心弦。就像这样牵着你的手，走过每年夏天，甜蜜的撒娇，幸福的味道。你吻我的那一刻，触动我的心跳。半夏时机是我们爱的出发点，遇见你的那天，微风拂过我心间。我们的爱不会像冰淇淋融化的瞬间，拥抱你的时候，就让时间定格到永远。相遇你是在半夏，爱上你是在半夏，你就是我完整的一个夏天。我们的爱不会像冰淇淋融化的瞬间，拥抱你的时候，就让时间定格到永远。拥抱你的时候，就让时间定格到永远。